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找春烟柳如烟，看遍你场景戏，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双方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鲁肃、鲁子敬来到江夏郡，见到了刘备和诸葛亮，并且主动提出来孙刘两家联合抗曹，要请诸葛亮过江去帮助孙权谋划抗曹大计。那么刘备、刘玄德听了鲁肃的话之后，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鲁肃心说，我别对付了，干脆我直说吧。孔明先生，刘皇叔，我家主公孙将军坐镇江东已历三世，年纪轻轻素有英雄大志，江东的英豪多辅之，而且我家主公心怀宽广，决心要守住江东之地。刘皇叔，您看看是不是您派一心腹之人随我购奔江东，跟我家主公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曹兵，你看如何呀？哎呦，这可不成。刘备、刘玄德说到这儿，拿眼睛一瞟诸葛亮，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刘备明白了，我接着往下演，这第二场，这可不成。一个是孔明先生是我的老师啊，我把孔明先生有打卧龙岗请出来之后，卧龙先生执掌兵权，在我手下为军师指挥打仗，把曹操战败了好几回呀。离开孔明先生，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可不能让孔明先生走。鲁肃这么一瞧，我没让孔明走啊，您就派一心腹啊，您干嘛说不让孔明军师走呢？让您派一其他心腹也行，我没心腹，我就这么一个呀。因为刘备、刘玄德知道诸葛亮刚才说了，只要东吴有人来我就去，所以刘备、刘玄德知道诸葛亮走，但是哪怕他能够绕回来，我不能把我家军师放走，可是他是我的心腹。鲁肃、鲁子敬看了看诸葛亮，孔明先生您看如何呀？您可以做心腹之人，奉刘皇叔之命够奔东吴，跟我去一趟面见我家主公孙将军如何？这可不成。第一，我家主公跟孙将军没有交情，素无往来，再说呢，我家主公把我留在身边，蹭客不能离开。对呀对呀，从可不能离开，如果离开孔明先生，我一点谱都没有了，我没有主心骨了，没有心腹可使，您看怎么办？哎呀，孔明先生虽然说刘皇叔跟我家孙将军没有交情，可您有交情啊， 您的兄长就在我家孙将军手下作为参谋，您可以够奔江东。再说子瑜兄每天都念叨您呐，希望跟您见上一面，您可以跟我够奔江东面见孙将军，促使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兵，这可不成。我虽然想念我哥，但是您要知道，君是君，臣是臣，现在我在刘皇叔驾前称臣官拜军师，那我得听我家主公的，主公让我去我就去，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哎，你可不能去。孔明先生，你要走了我不放心呢、啊、你要真上江东，我有事请教谁呀、啊、你看子敬，你看见没有，我家主公不让我去。刘皇叔事已急也，您不派孔明先生去，您让谁去呀、啊？诸葛亮一看到时候了，是啊，他我不去谁去呀、啊？你不能去，去了我不放心呢、啊。鲁肃听说不放心，我这儿保着呢啊。刘皇叔，请您放心，我要把孔明先生请走，让他平安而去，平安而回。就这句话把鲁肃给拴上了，把诸葛亮平平安安请走了，让他平平安安回来。您看王后，只要是诸葛亮在江东每个行动，鲁肃鲁子敬都得保着，因为他在刘备面前发下誓言了，让孔明先生平安而去，平安而回。诸葛亮要的这句话，刘备要这句话啊，不成不成，跟您说了，平安而去，平安而回，我到时候把孔明先生平平安安给您送回来。子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您放心，我说话算话。诸葛亮一看，别磨翻了，好吧，既然如此，主公您就放我一行，抵抗曹兵是国家大事，既然如此啊，此行我就把孔明军师交给你了，你可保证孔明先生的安全，给他平安带去，平平安安给我送回来。刘皇叔您放心吧。摆上酒宴，咱们叔不说废话，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然后诸葛亮准备跟鲁肃走，鲁肃鲁子敬过江，把诸葛亮请到江东，两个人上船，到船上可就聊开了。诸葛亮跟鲁肃这么一聊啊，知道鲁肃学问非常的高，而且知道鲁肃心情开阔，知道鲁肃鲁子敬有很长的政治眼光，鲁肃鲁子敬也进一步的了解了诸葛亮。既是进一步了解诸葛亮了，孙权孙仲谋现在要抵抗曹操百万大兵，孙权可害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曹操兵多将广，倘若我家主公年纪轻轻见着诸葛亮，诸葛亮也很年轻，俩人一说，说着说着把实话都出来了，曹操百万大兵千员大将，我家主公你害怕怎么办呢？我得嘱咐嘱咐诸葛亮。孔明先生，哎呀，子敬有话说，您要是见着我家孙将军，有件事我得嘱咐您。好啊，子敬请讲。您要看见我家孙将军，孙将军要问您曹兵虚实，您可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将广。啊，好好好，我自有言语答对。您看这一句话没有，诸葛亮就把东吴的脉给耗走了，跟大夫看病一样。望闻切，鲁肃这一句话就把孙权的脉给递过来，一号脉，怕什么？恐曹症，就怕曹操兵多。这是鲁肃鲁子敬头一次嘱咐，嘱咐诸葛亮见着我家孙将军，孙将军要问你曹兵虚实，你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诸葛亮就把孙权江东的脉给耗走了，一路顺风，两个人来到柴桑，搭踏板下船，然后鲁肃就把诸葛亮安排到馆驿，安排住在哪儿呢？大宾馆，五星级啊！您想想，贵客来了，把诸葛亮安排在五星级的宾馆，安排好了以后，鲁肃鲁子敬没敢休息，马上够奔乌侯府，够奔将军府来见主公孙权。迈步往里走，一看将军府很肃静，这些卫士们在门前这么一站，一个个非常肃穆。鲁肃知道孙将军已然升堂办公了， 啰嗦迈大步来到孙将军议事堂前，抬头往里头这么一看，孙权居中而坐，文臣武将分为左右，孙权手下所有的谋士、所有的战将聚集一堂。啰嗦鲁子敬跟中军官说，请你往里通禀，禀报孙将军说鲁肃有打江县回归，求见将军。好，稍待。中军官往里回禀，孙权一听说鲁肃回来了，非常的高兴，就想听听鲁肃口中的曹操的实情，命鲁肃前来觐见。中军官赶紧出来了，主公传话命您速去觐见。好，鲁肃抻了抻自己的衣襟，抖了抖自己的袖袍，迈大步走上大堂。鲁肃迈步往堂上那么一走，左右这么一看，鲁肃心里就明白了，这些文官全都看着他，武将全都这样。再一看孙权双眉紧皱，鲁肃心说商议未妥，是战是降，文官要降，武将要战，看起来主公还没有决策。鲁肃来到公案桌前，深施一礼，鲁肃拜见孙将军。哦，此竟回来了，此次告奔江夏郡，可曾探听曹兵虚实？主公，曹军虚实我已尽知，容徐回奏。鲁肃就这一句话，说我知道不知道，你不是问我江夏郡见着刘备打听没打听曹兵虚实吗？我知道，我已然问清楚了，你等着我待会儿再说。孙权就明白了。然后鲁肃一抱拳，孙将军，今日跟文武商议否？说我走了以后，您跟文臣武将商议没商议如何对待曹操大兵南下？孙权没说话，伸手又打桌子上就把檄文拿起来。子敬啊，昨日曹操派人送来檄文，你来看之。鲁肃、鲁子敬接过檄文打开看，就是刚才一开书时候我背着这檄文，孤进城地命，奉辞伐罪，毛辉南指，刘琮所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武官望俗此回音。鲁肃一看就明白了，说这檄文什么样，以木为书，三尺为檄。过去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在三国年间那时候还是竹简啊，以木为书，刻在木头上，三尺为檄，三尺长是檄文。那么这檄文是干什么使的呢？在东汉以前呢，就是官方的文书啊，就叫檄文。后来到东汉时候呢，一直到三国呢，就发展为就为军事服务的。一般的檄文呢，两块板合上，拿绳子捆上，然后上边用泥封上，保密。要是不保密的呢，就不封泥了。如果上边插上羽毛，那就是羽檄，就是非常紧急的军情。孙权把曹操的檄文递给鲁肃、鲁子敬，鲁肃打开这么一看，然后恭恭敬敬把檄文放在孙权的帅案之上。孙将军，我已然读过曹操的檄文，不知孙将军跟文武群臣商议结果如何？鲁肃问：“你们商量怎么样啊？跟手下文武官员怎么商量的？”孙权松皱毛，用手一扶曹操的檄文：“子敬，我已然派人遣使回去面见曹操，跟文武官员商议之后，未有定论。”那孙权手下文臣武将都不是傻子，能够参与国事的像张昭、顾雍、张宏、布置、薛从、 程炳严峻，张温骆统，这些人都是孙权手下的谋士，一个个非常的聪明。再说这些战将，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琴、周泰、甘宁、甘祥霸、徐盛、丁奉，就这些战将，一个一个久经大敌，那也聪明一极呀。听孙权这一句话，未有定论。鲁肃、鲁子敬就明白了，这是跟文武官员商量，还没做出决策的。当然，文官要想这些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的脆弱点就在这儿。一听曹操虚张声势，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马上就哆嗦。他跟武将不一样，武将叫横，但是武将嘴不能说。看了看文臣，再看看武将，鲁肃明白了，未有定论。就是孙权还没拿定主意，孙权不想归降，但是实力太差。那既然鲁肃、鲁子敬知道了未有定论这四个字儿，武将们也全都知道，商量半天，我们倒是愿意打呢。孙将军没法下决策，为什么？江东的兵力太差，而且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曹操势力又大。那么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士呢，应该不应该明白？也应该明白。几次面见孙将军，孙将军听堂议事，都劝孙将军归降。可是孙将军现在说了未有定论，那就没完全听你们这些文士的要归降。当然像张昭他们这些人要归降，张昭不是纯粹的卖国的奸臣，张昭是投降派的头一位。这奸臣卖国跟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张昭保着孙策、保着孙权坐镇江东，那是孙权手下的忠臣头一个谋士。听孙将军未有定论，张昭一看鲁肃，张昭急了，他知道鲁肃、鲁子敬是主战的。张昭心说，我得说话，我不说话大家伙谁也不敢说。张昭一抱拳走到鲁肃面前辞敬，子布有话可讲吗？辞敬，你也知道曹操灭了吕布，灭了袁绍，灭了袁术，收降了宛城的张绣，战胜了北国的乌桓，现在曹操不可一世，大兵南下，万没想到刘表死了，刘琮归降，被曹操所杀。曹操奉天子之命，天命不可违。您看，这是张昭的第一个主张，就是因为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曹操那是皇上，人家说了，奉天子之道，奉辞发罪，有皇上的旨意，天命不可违。子敬啊，再说了，我江东虽说61州有长江天险，而现在曹操得了荆州，沿长江下寨，天险亦不归我江东一家所有啊。曹操100000大兵，又招募新兵100000大兵，已然砸下水师大营，砸下马步军大营，势力太大了，我江东打不了，所以劝主公归降。如果归降曹操，万民皆安，百姓不会生怨的。子敬，你说对吗？那么说张昭说的对不对？一个是借天子之名，曹操是奉天子之旨，他打着汉献帝刘协的旗号来灭你孙权，天兵不可抗，天命不可违。如果你抵抗曹操，就是抵抗朝廷，终究现在还是汉朝。第二，江东虽然三世天章长江天险，现在长江不是归江东一家所有，曹操沿长江下寨，长江这边是曹操，这边是孙权，长江已然分两半了。说长江天险不是归孙权一家所有了，曹操也占了一半了。而且曹操势力太大，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蒙冲战舰好几千只、上万只，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你站在江边，你这一看呐，曹操这么大势力，你打得了吗？打起仗了，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只有归降曹操，万民皆安，老百姓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仗没法打，战争是残酷的。所以张昭这一说话，旁边这些谋士